天需要寂寞，手心贴手心，一起心贴心，这伤感情你怎样也没再洗净，现在天地高里所有男孩和女孩，你的记住你恋爱，不是不绝不忘记，手心贴手心，一起心贴心，高外一在一面不管你几公斤，要有一颗真心去爱另外一颗心，现在记住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. Whoa, oh, oh. Now, oh, oh, oh. Cause everybody's waiting for us. 坐在火塘边的外婆，从北京回来扶贫的阿秀，听说长得像村里的九妹呀，外婆摇着头对我说，阿秀比九妹还要美。外婆说阿秀是一朵美丽的彩云，飘过了高山顶，飘到了穷山村，彩云落下了温暖的春雨，春雨浇灌了山上的果树，树上长着山里人的梦。外婆在湖塘边唱起了山歌，她用歌声告诉我，阿秀是天上的仙女，她回家看看就回来，月亮照着山中路，村里爷爷坐在火塘边的外婆，从北京回来扶贫的阿秀，听说长得像村里的九妹一样，外婆摇着头对我说，阿秀比九妹还要美。 普契尼笔下最逗趣的人物群像，一场幽默讽刺的遗产闹剧。12月3日至4日，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普契尼歌剧《贾尼斯基基》将爆笑上演，指挥家吕嘉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及张文庆、薛浩银等优秀青年歌唱家，共同传递歌剧大师的不朽魅力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。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。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，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。 Yeah.

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，擅长进化催眠警报、接通是开摆的剧本，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，设好圈臭老，在今夜安睡的怀抱，回味上张嘴唇的味道，都反对无效，聚焦人别一脸无辜的笑来对我画地为牢。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每天都在。 Creating problems daily, no wonder some go crazy.